你好，我是景秀。今天我分享的内容是一篇总结内容， Python 中的数据结构与算法全景。那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又一起完成了量化交易实战篇的学习。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很多同学一直在坚持积极的学习，并且留下了很多高质量的留言，值得我们互相思考交流。也有一些同学反复推敲，指出了文章当中一些表达不严谨或是不当的地方，我也表示十分感谢。实战篇的主要用意是通过一个完整的技术领域，讲明白 Python 在这个领域当中如何发挥作用。所以我们在每节课都会梳理一个小知识点，同时也在第36讲当中，我用大量篇幅讲解了策略和回测系统，作为量化交易中最重要内容的解释。对于本章答疑，因为不断有同学留言询问 Python 中数据结构和算法相关的问题，我在这里也简单说一下。首先希望你明白，我们 Python 专栏的定位是有一定计算机知识基础的进阶课程，重点在 Python 的核心知识点上，默认你对基础的算法和数据结构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在语法和技术知识点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会综合性的穿插不少数据结构的基本知识，但并不会进行深入的讲解。涉及到数据结构中的关键名词和难点，自然都会有所提及，但还是希望你有一定的自学能力来掌握。不过为了进一步方便你理解 Python 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加深对 Python 基础内容的掌握，我在这里总结了一个综合性的提纲，如果你在这方面有所欠缺，可以参考性的借鉴学习一下。当然有时间和精力的话，我最鼓励的是你可以通过 Python 把所有数据结构和算法实现一下。我们先来看基础数据结构，数组、堆、栈、队列、链表这些。那数组自不必说， Python 中的基础数组满足 O1 的随机查找和 ON 的随机插入，堆严格来讲是一种特殊的二叉树，满足 ON log N 的随机插入和删除，以及 O1 时间复杂度拿到最大值或者最小值。堆可以用来实现优先队列，还可以在项目中实现多任务调度，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栈是一种先进后出的数据结构，入栈和出栈操作都是 O1 时间复杂度，队列和栈对应，不过功能刚好相反，它是一种先进先出的数据结构，一如其名，先排队者先服务，入队和出队也是 O1 的时间复杂度，栈和队列都能用数组来实现，但是对空间的规划需要注意，特别是用数组实现的队列，我们通常用的是循环队列，链表则是另一种线性表，和数组的不同的是它不支持随机访问，你不能通过下标来获取链表的元素，链表的元素通过指针相连，单链表中元素可以指向后者，双链表则是让相连的元素互相连接。这些基础数据结构在 Python 中都有很好的库和包进行支持，从使用上来说都非常方便，但我仍然希望你对原理能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处理起复杂问题也能得心应手不胆怯。再来看进阶数据结构，无向图、有向图、树、DAJ 图、字典树、哈希表。无向图是由顶点和边组成的数据结构，一条边连接两个顶点，一如其名无向，所以它的边没有指向性。有向图和无向图一样，都是图这种数据结构，不同的是有向图的边有指向性，方向为一个顶点指向另一个顶点。树这种数据结构则可以分为有根树和无根树，前者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二叉树，从顶点开始一级一级向下，每个副节点最多有两个子节点。至于无根树则是一种特殊的无向图，无环连通的无向图被称为无根树，它有很多特别的性质和优点，在离散数学当中应用广泛。 DAJ 图也叫做有向无环图，是一种特殊应用的数据结构，在图的动态规划问题当中出现甚多。便利 DAJ 图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拓扑排序，是一种图算法， DAJ 可以认为是链表的图版本。如果说区块链是链表，那么区块链 3.0 时代可能就是 DAJ 图。字典树又被称为 tree 艺术，是一种编为字符的有向图，它在字符串处理当中有着非常强大的应用，广为人知的 AC 自动机就是用 tree 艺术来解决多模式字符串匹配问题。吹艺术在工业界也常被拿来做搜索提示，例如你在百度中搜索即刻时，就会自动跳出即刻时间。 哈希表这一定是程序员应用最广、自觉最简单的一个数据结构。比如 Python 的 dict 就可以拿来急用，简单而自然。不过哈希表其实有着非常深刻的内涵，冲突算法、哈希算法、扩容算法都很值得我们去深究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算法。首先是排序算法。从排序开始入门算法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这需要你理解时间复杂度的概念，开始接触到基本的二分思想以及严谨的数学证明过程。不过不管难度如何，那我想强调的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跳过这些必须的科学训练。如果你忽略基础，只会调用 list.sort， 未来遇到稍复杂的问题呢，基本蒙圈，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重走基础路，得不偿失。我们可以从基础的冒泡排序开始理解排序，这是一个很好理解正确性和代码的算法。然后是选择排序和插入排序，它们和冒泡排序一样，都是欧恩平方时间复杂度的算法。从归并排序开始，算法复杂度骤降到 O(n log n) 的理论下界，这里也开始涉及到算法中的一个经典思想——分质。然后就是快速排序、堆排序这些算法，它们和快速排序一样，都是 O(n log n) 级别。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针对性的优化排序，比如技术排序、统排序、奇数排序等等，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做到 O(n) 的时间复杂度。那关于各种算法，我推荐你可以查看这个 B 站的视频，链接我放在了文章当中，你可以自己查看。第二个，我们来看二分搜索算法。二分搜索也是一种思想，甚至在生活当中都有很广泛的应用。比如书本的翻页设计是一种二分，你不需要查找很多次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一页。再比如就是很有名的，就是女生通过图书馆的笑话了。对于二分搜索算法，你千万不要只是套用 API 和简单的代码，一定要从本质上理解二分思想，做到活学活用。第三个，我们来看深度优先搜索和广度优先搜索算法。深度优先搜索和广度优先搜索是图论算法中的基础，你需要先把这两个理论知识点掌握下来，然后学习几个经典算法，比如最短路算法、并查集、记忆化深度优先搜索、拓扑排序、DAG 图上的 DP 等等。那这里要注意，我们的重点还是学习思想，对于业务逻辑而言，图算法的重要性可能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当你开始接触技术站深层、接触大数据、接触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时，那你会发现图的基本思想早已渗透到了设计模式当中，而深度优先搜索和广度优先搜索正是操作图的最基本的两把钥匙。最后我们来看贪心和动态规划算法。这两个算法依然是两种重要的思维，虽然在绝大部分程序员的工作当中，这两个算法可能一年都不会被用到过几次，但同样的，这些都是向更高技术能力升级必备的基本功。你不需要掌握到能够参加 ACM 世界总决赛的级别，但是我们哪怕是对基本的方法论能有所了解，都将受益匪浅。曾有参加过 ACM 竞赛的朋友和我讲，说他学懂动态规划后，感觉整个人生观和方法论都有了变化。在那之后呢，他自己去思考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决策时，就会明白哪些是短视的贪心，哪些才是长远考虑的动态规划。对我们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作为 Python 语言专栏，我确实不可能给你把每一种数据结构和算法都详细讲解一遍，但是还是那句话，基础的数据结构和算法一定是每个程序员的基本功。这里我推荐你可以学习极客时间上王征老师的数据结构与算法之美专栏，以及秦超老师的算法面试通关40讲视频课程。这两位在谷歌和 Facebook 工作过的老师，同样底子扎实，实战经验丰富，将会给你带来不同角度的更详实的算法精讲。在数据爆炸的互联网的今天，学习资料触手可及，时间就显得更加宝贵。我在这里列出这些纲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帮你节省时间，为你整理出适合入门学习掌握的基础知识点，让你可以带着全局观更有针对性的去学习。当然，一切可以取得成果的学习都离不开我们自己付出的努力，也只有这样，掌握了数据结构和算法的你才能在数学基础上对 Python 的理解更进一步。同时在未来的项目设计当中，这些思维亦会在无形之中帮你设计出更高质量的系统和架构，可以说是终身受益的学习投资了。希望你可以学会并且切实有所收获。如果在哪个地方有所困惑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交流讨论，我们一起经